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翻到嚟今個禮拜嘅浩浩雙雙嚇。咁咧就今個禮拜嘅主題咧就係、是、我最喜愛嘅科幻小説啦、科幻電影啊咁樣啦。咁啊，但係之前咧 Neil 咧都好擔心就係話死啦，即係我冇咩講嘅喎咁樣。但係其實咧，正如即係好多嘅咁嘅場合都係咧，譬如上次阿欣咧嚟講嗰個拉馬盧金啦，係嘛？係數學天才啊咁樣，佢之前就咁講咯。卒之臨到尾咧係講唔曬嘅， 嗱，亦都唔夠時間揾班料啦。頭先諗住話揾個近排到尾嘅係講全球暖化嘅， 哦系啦， 个主题系嘅，但揾唔翻， 一时揾唔翻，即系话咧，其实头先你同我讲就话，原来而家美剧入面咧有一套最新嘅咧，就系、是、以气候变化啊，即系全球暖化危机做主题嘅， 系啊， 啊就上映咗噶啦，系嘛， 第一集出咗，第一集， 第一集出咗，咁香港就未必有得睇啦吓，好啦，咁样咧，但系你仲有好多主题未讲，比如时间旅行咁样，你都完全未讲， 时间旅行太多太多啦， 系啦， 即系最经典嘅，当然又系去翻 H. G. Wells 嗰个嘅 The Time Machine， 系啦 ，Time Machine， 但系 Time Machine 咧，其实嗰个好有趣嘅。佢真係講嗰個時間旅行個概念呢 就有啲唔同嘅， 唔係話發揮得好你話好精彩嘅，因為佢只不過講嗰個男主角就製造個時間機器就去到未來，咁其實佢係少少呢係社會諷刺， 唔係佢之前係翻去轉頭救個女朋友先嘅。 No， 呢個係新嗰套。 我、哦、新嗰套啊？ 嗰度你睇嗰套呢其實就係H.G. Wells 個孫啊，係拍，但 係 呢其實佢就有講呢樣嘢啦，其實佢。前半部呢其實就是自己老作嘅，就唔係佢阿爺，即係嗰本小說入面有嘅。 Okay。 其實阿爺嗰本小說呢就真係講去到未來，就見到未來嘅世界呢好似好美好咁，但有啲人呢就係、是、嘩即係好優雅、 uh-huh。 啊、但係呢又乜都唔識嘅。咁、uh-huh。 樣呢就有啲叫依賴嘛。咁、但後嚟先知道呢原來喺咁美好世界背後呢原來係地底有啲怪人好恐怖嘅。啊！就間中咧就捉呢啲伊萊落去食嘅，咁、但係原來呢啲就叫摩洛，但係呢啲摩洛咧就係、是、做曬所有粗重嘢嘅、啊，就係點解上面地面上面啲人可以咁悠哉悠哉生活咧？就係呢啲摩洛。咁其實佢某一程度上咧，因為 H G Wells 啊，佢係有少少受馬克思影響噶嘛，佢、 哦、 嘅思想係左傾噶嘛，咁、所以佢睇到當時，尤其是十九世紀末啦、啊、即係個。即係資本主義興起啦，工廠制度啦，底下嘅工人階級受到剝削啦，咁、就係兩極分化啦，社會啊，即係有啲資產家，即係資本家同埋工人階級啊，咁樣咧就生活好艱苦。咁其實佢就將佢擺咗落去未來嚇、啊， 即係諷刺性嘅， 以古諷今啊嘛，即係我哋即係一般小説以古諷今啊，但係科幻就有趣啦，就往往係以未來諷今。 因為唔直接講得咪有啲 係啦，咁佢就以即係話哦，人類未來其實有啲咧就叫做勸世文或者警世。嗱、如果我哋繼續咁發展落去咧，呢、這個就個邏輯結論啦。咁但係咧，佢入面當然佢後嚟有講到，哇！再去嗰個時間機器，再令到佢去好遙遠未來，直情睇到咧嗰、那個太陽變咗紅巨星。咁、呢一樣嘢咧，亦都好犀利嘅，因為係H.G. Wells 咧嗰陣時係攞咗最新嘅天文學家嘅一個研究嘅推論咧、就話原來太陽咧喺演化嘅末期咧。可能會膨脹，巨大好多好多倍，當然個表面溫度亦都下降咧，就令到佢變得紅色，變得紅巨星，咁、地球都末日㗎啦咁樣。 最終變黑洞啦， 係啦，嗰陣時未知， 未知， 一定未知。 Okay。 H.G. Wells 梗係唔識有黑洞啦，但係呢一個亦都係即係我諗係咁多科幻小説入面咧，係即係最令人深刻嘅景象啊！即係話講人類去到咁遙遠嘅未來咧，差唔多係地球嘅末日啦。 後屘好多電影都學抄襲㗎啦，都學。 冇錯啦，咁但係你講嗰套咧，其實係呢套 Time Machine 啊，時間機器咧係拍過。好多次㗎喇、真係電視劇、電影甚至舞台劇都拍過，但係你講嗰套呢而家假眨眼都成十年有多啦， 係有都好多年 啦，都咁但係呢佢講開頭呢佢加多咗一段呢就係話佢有個未婚妻嘅， 係啦， 但未婚妻呢就喺一次意外入面死咗，咁於是呢佢就啱啱做好咗個時間機器，咁佢就好想呢就話返返去改變過去，但係改來改去呢都係改唔到嘅。咁呢個呢就是、其中一個時間旅行嘅一個概念啦，就係話即係呢個就係有少少命運或者宿命論啦。 但有一個我哋近排睇嘅係改到㗎喎、 啊。改到嘅最經典有一個呢，其實好多都有講改到，但其中一個係短故仔嚟嘅。就係、是、叫做 A Sound of Thunder。 呢、個我成日話好正嘅電影版呢，但係 Eddie,正話個電影垃圾咯， 嗰套電影好垃圾啫。 我覺得本個小説係好睇，但係個電影其實都 OK 嘅，只不過加咗好多娛樂性啫。你唔中娛樂性㗎？ 咁佢即係 即係變咗好多怪獸出嚟啊！ 我會建議大家睇一睇嘅，因為佢嗰個其實 係 Sound of Thunder， 佢個小説有佢個好處，但係個電影其實用翻小説嘅 idea， 佢加咗好多異形。 嗱，咁好快脆講講啊 ，Sound of Thunder 講咩咧？就係、是、講未來人類發明時間旅行。係 啦。 咁其中一個就是時間觀光，時間觀光最受歡迎嘅就翻到去打恐龍。 啊，成日睇恐龍。 但係打恐龍咧，發覺咧就會擾亂歷史嘅，好嚴重嘅。所以咧， 打恐龍其實唔會擾亂歷史 嘅。唔係佢咁講，所以佢一定要揀嗰啲咧，即係。按照佢哋嘅去觀察咧，嗰只恐龍咧根本都就死嘅咧，即係仲有幾秒咧， 因為火山爆發， 佢就死啦。佢或者跌咗落嗰個泥潭入面出唔翻嚟啊，浸死啊，啲流沙咁樣，或者一棵大樹冧咗砸死咁樣。 冇錯， 我哋就專係揀嗰啲恐龍嚟去打嘅啫，因為咧，因為你打佢，跟住兩秒可能已經俾個大石碌落嚟砸死， 唔會影響後代啊。 咁就唔影響，咁你又有滿足感啦。因為你知啲鬼佬中意打獵啊嘛。咁但係咧，佢就話因為你要保證你唔好干擾歷史，好嚴重嘅，佢就。鋪咗條棧道嘅，即係即係佢一早已經翻翻到去過去。佢話嗱，話到明啊，你班友仔啊，揸住啲獵槍啊，你打還打，你千祈唔能夠偏離個棧道。 係啦， 嚇、啊、就好好罰你嘅咁樣。但係點知個故事咧，其實好簡單嘅啫。佢一開頭係短故仔嚟嘅，開頭就講個男主角去到咧就去出發呢、這個時間觀光。但係嗰陣時咁啱美國有個大選。真係好奇妙啊！直情就希拉里同特朗普咁啊，當下、即係而家可以當係咁啦。當然佢嗰陣時唔係咁，咁啊好明顯咧，希拉里咧就根本係即係個個都買一定會贏啊，特朗普有乜可能贏得出啫？咁樣樣係嘛？即係唔使諗嘅。於是佢就去咗啦。點知去咗咧？佢好衰唔衰咧？佢就興奮得滯咧，差錯腳就踩死咗只蝴蝶。 其實誒，依、這個蝴蝶真係依個，我覺得 蝴蝶效應啊，真 係太離譜，太過講得太過 係咁啊咩啦？咁但係咧，其實古仔就係咧，佢原來佢唔覺意差錯腳踩咗個棧道，咪踩死蝴蝶，就嚇到佢死咗。嚇！但係見到冇人知，冇人知就當冇事發生啦。咁啊，卒之去打嗰個恐龍，卒之個恐龍就死咗啦。咁跟住就唔知大石碌落嚟砸死咁啊，咁冇事啦。點知到翻到去嗰、那個咁嘅辦公室，即係嗰個嚇、觀光旅行團嗰個辦事處啊，再一睇。竟然咁啱，因為嗰時大選就係在即啦嘛，即係個公佈嘅結果嘛。翻到原來特朗普贏咗，係一樣冇可能嘅嘢發生咗。原來就係因為佢即係唔知幾多億年前踩死咗只蝴蝶，嗰、那個蝴蝶咧就有漣漪效應，係嘛？一路咁影響，到到最後咧，特朗普贏咗希拉里啦。 近排有一套美劇，亦都用低調調啦，亦都係翻翻去 呢、這個故事係1950幾年嘅陰公。 而家啱啱今年有一套美劇就係講翻去以前嘅世界，例如去阻止啊希特拉暗殺啊，即係 好多 噶， 好多嗱。其實有一套電影頭先講 Michael Crichton 啊嘛， 係啊係啊。 其實有一套咧叫 Timeline。 系啊 ，timeline 就系讲翻去中古世纪嘅欧洲嘅。 如果中文小说版好似叫时间时间轴，好似叫做 时间轴系嘛？系啊系啊。咁、我开头我唔知系 Michael Crichton 嘅，咁我就即系就咁样买只碟嚟睇啦。我睇一睇，我就话哇乜原来咁大制作噶，即系照计个成本都唔少、啊。虽然嗰啲人咧就唔系大明星嚟噶、我点解可以咁大成本制作嘅咁？后嚟睇到完先至打个字幕出嚟，即系嗰啲 end credit。哦，原來 Michael Crichton 嘅原著嘅唔怪得知啦，即係所以啲人都容易中之。咁但係其實都係嗰招嘅，即係其實就嗰個因果嗰、那個好吊鬼嘅嘢 paradox 我哋叫做。 點解人會鍾意睇呢樣嘢呢？其實就同個現實唔同嘛。即係頭先講嗰套新美劇嘅，佢就近有一集呢講到話令到嗰、那個係咪叫興登堡嘅氣球唔會撞 位。唔會爆炸啦，係 呀。個 佢本來爆炸 咗嘛。你如果係唔爆炸會點呢？ 唔會爆炸點？ 有啲嘢會令到人大家鍾意睇嗰啲觀眾， 或者話希特拉崛起之後冇幾耐俾人暗殺咗， 係啊， 咁個世界歷史會變成點呢？咁樣樣， 又或者你想改，但到最終佢都係改唔到嘅。 嗱，講真咧，我好耐以前咧，我係提供過呢個意念俾阿李文健嘅、不過佢唔敢寫咋。 OK， 我就話時間旅行因為最好嘅題材咧，就係、是、因為其實你知唔知有本書叫做與毛澤東行乞記， 唔知道 你唔知啦嚇，叫姓蕭嘅，唔知叫蕭乜乜嘅。我好耐以前即係差唔多大學時代睇嗰本書嘅，就話佢有一個人係毛澤東係適於微時啦。有段時間大家都冇嘢食咧，好老倒嗰陣時咧，就兩個一齊去行乞就係真係我啲廣東話都講唔到。咁但係咧，我就咁諗啦，就係話，咦，可唔可以作一個即係時間嘅旅程故事？原來呢個姓蕭嘅今日一個時間旅客嚟嘅。咁就係、是、即係我叫你文件寫嘅，即係嚇咁佢話，不如你翻到去咧，你就話原來遇到就知道原來佢會係害咗咁多人嘅，咁不如咧就趁佢 瞓著覺嗰陣時攞個石頭嚟一打就打死咗佢，咁以後咪冇咗呢個人咯。 唔係，其實等於尋秦記啫。 就係尋秦記咯，係嘛？咁啊，尋秦記咧，其實但係個問題，佢都係擁護歷史，即係佢做咁多嘢，到頭來都係令到歷史翻去我哋所熟悉嗰個啊嘛。 改唔到嗰個歷史咯。 係啦，呢個就係宿命論咯。 如果講最出名嘅，當然嘅時間旅行，當然係嗰、那個回到未來啦。 哦，冇錯 ，Back to the Future 啦，冇錯啊，呢個荷里活嘅第二集、第三集啊，咁樣樣嘅啦。個意念其實喺第一集已經出曬㗎啦。係啊，咁啊，但係咧，即係詳細分析就無謂啦，因為花好多時間啦。 都荷里活電影啦， 咁大家都要值得睇嘅 Back to the Future。 都未講頭先我哋講嗰套未開咪之前 嚇。哦，咁呢套咧就大概係三年前左右嘅啫嚇，即係兩三年前。 呢套個衝擊好大㗎。 呢套就經典啦，因為 講唔講得嗰個劇情一講出嚟， 梗唔講得啦。嗱，呢套又係經典嘅，又係1950年嘅嚇。就係海恩萊恩啦， 海恩萊恩一個一定要留意個名，因為 Robert Heinlein 其實係一個好短嘅故仔嚟嘅，短故仔嚟嘅嚇，講喺一個酒吧有個酒保同一個客人傾偈，傾下傾下，哇，一定唔能夠劇透，一劇透咗就完全唔好睇噶啦。 基本上我任何嘢都唔講得俾你聽， 係啦， 因為講少少你已經知啦。 嗱，中文叫咩？就叫逆時空追擊，追就係狗爪邊嗰個追啦，係咪？即係追擊手， 好多人 predestination， 好多人 miss 咗， 唔知道，因為依套以為依套。追擊以為係嗰啲警匪片啊！ 睇完啊，梗係信笨啊，好多人係嘛？但佢唔知道啊，又係你以為打到飛起咧，就一啲都冇嘅，即係差唔多冇打到飛起。 但係佢哋中意科幻，一定要睇啊！ 一定要睇，因為個意念真係實在太精彩啦嚇 ！Predestination， 好咁啊，仲有咩啊？ 仲有喂，我哋有冇講過好多嗰啲 機械人又未講 ，AI 又未講 ，Matrix 啊咁勁經典都冇講好多多 嚇、 啊。不如講下電腦或者電腦或者機械人嗰啲啊。 好啊，你講啊，你揀一套啊。 哇！電腦得，我驚人好多喎、 啊。最經典咧，唔使講，梗係未來戰士啦。係 啊。 嗱，頭先你個講嘅 Matrix 啦。係 啊。 咁啊，另外一個人機結合嘅咧，就係鐵甲威龍 RoboCop 啦，係嘛？但而家講 AI 嘅好多噶。講真，美劇我最近喺度追緊啊。 嗯。邊度啊？邊 啦？ 哎呀，嗰套 Pegasus 係啦，我哋個會友講嘅。 借俾我㗎，就是、我哋阿飛馬兄，就叫做 Interest Person。 Person of interest， Person of interest 簡稱叫 POI， 係啦， 好睇到不得了。 呢套我佢都係我都 開始咧， 我都係 package 介紹我睇曬啦。 嚇、啊、你睇曬啦？ 佢介紹我睇。 嗱，你冇劇透啊！我碾死你㗎。 只可以講話，你一開頭咧，我唔講乜都唔講。你一開頭咧係唔知道講咩嘅，你睇下你知道講咩啦。 系咁，但系當然我哋頭先都講咗啦，其實就係講 AI 噶嘛，係講 AI 嘅。但係個劇情發展成點咧，就唔知。講真，就係我哋成日講，我唔係而家講，我差唔多十年八年前我都講噶啦，就係話互聯網終有一日會醒嘅。大家有心理準備。 哦，好多電影 都。當然有兩個可能性啊，一個可能性咧就係我哋聽日擘大眼起身啦，個互聯網已經冧曬啦。 唔係互聯網可能已經醒咗，我都唔定。 唔係，咁係唔知。嗱，冧咗點解咧？就係中美大戰，因為其實而家分分秒秒咧，其實中美都已經開咗戰嘅，不過大家唔知啫。呢個係沒有硝煙的戰場，呢個就係叫 cyber warfare。 其實上個禮拜可能已經發生咗啦。上個禮拜有一個某大嘅網站， 係啊， 全球網站 都俾人 hack 㗎。 突然間話人民幣升到跌到唔知幾多七點幾嘅，嚇到啲好多人話：哇，點算？原來佢係出錯數字。 所以咧，其實而家呢個 cyber warfare 咧，就係每分每秒都進行緊嘅。係 啊。 咁但係咧，會唔會去到一個地步，大家叫做擦槍走火，或者根本玩大咗， 或者係個電腦 大家 去玩 咧 ？spread 咗一個嗱，我哋未到嗰地步先啦，即係有兩個可能性啊。一個就係話，即係大家為咗要嗰啲叫 cyber attack 啊、，cyber attack 咧就要去製造一啲越嚟越勁嘅超級病毒嚇。咁、樣，但係製下嘅時期咧就失控啊。咁卒之咧就出咗一隻超級病毒咧，就整冧曬成個互聯網，咁啊攬住死，玉石俱焚，同歸於盡。咁將一聽日大家擘大眼咧，就冇曬 WhatsApp， 冇曬 Facebook， 冇曬 email， 就不得已啦。但你知唔知而家其實啊，我哋好多嘢啊，我哋嘅交通啊，我哋嘅航空啊，我哋甚至開到大廈嘅照明啊、冷氣啊嘅 lift 啊，全部都係互聯網噶嘛。 係啊， 你一互聯網死咧，其實一定肯定會死幾百萬人。 唔係最簡單，你好多嘅防盜系統、 基本嘅嘢都冇曬。 係 啊，咁人又完全斷絕曬。咁我成日都講笑啊，喂，大家有心理準備要飛鴿傳書啊！你哋唔好以為咧，你一出世已經係互聯網，你就以為互聯網咧就係即係天荒地老嘅永恆 嘅。我經過冇互聯網年代嘅。 冇錯，因為我哋啲老餅啊嘛，嚇咁啊唔同啊嘛，所以大家有心理準備呢個第一點，即係互聯網咧有可能有一日咧係消失嘅。第二點就係話頭先你講啦，互聯網可能已經醒咗啦。係 啊， 不過佢好醒目，佢驚我哋會你去砌佢。 咁高智慧一定會諗到啲方法隱藏自己。係 啦，咁就算佢而家未醒咧，其實我哋而家咁發展落去。喂，遲早都醒㗎喎。 係啊。 咁互聯網醒咗點呢？咁其實就係 POI 嗰條大橋啦。 嗯。 係啦，就係話 POI 呢就係講911之後美國政府 就要求一間電腦公司，但係佢入面有一個超級電腦天才，就話不如你幫我製造一副機器咧，就係即係嗰陣時佢就係、是、當然啦，佢就新拍嘅呢套電影啦，佢已經有大數據嘅概念啦。咁、但係講2011可能有啲人已經有大數據概念啦。咁就話咧，我哋搜集，因為而家全世界咧根本咧所有嘅監測器係無處不在嘅， 冇錯 啊！即係嗰啲攝錄機啊，嗰啲咁嘅收音啊，或者我哋去 7-Eleven 買嘢啊，我哋呢個去圖書館借本書啊，或者去書局買本書啊，有曬記錄噶嘛？ 有 嚇、啊，你喺街角度啊，轉一轉彎，佢都知你係行過噶嘛？ 係啊， 係啦、啊。咁所以咧，既然所有嘅嘢都有曬，咁佢話咧，我哋就揾一副大嘅電腦咧，能夠去計曬啲用大數據嘅方式咧，去睇下有邊啲嘅恐怖襲擊正在喺度籌備緊， 嗯， 係嘛，蛛絲馬跡。咁我哋咧就防範於未然，咁就能夠喺早最好早幾日啦嚇，唔好話早幾個鐘啦，之前就知道有呢個恐怖襲擊啦，我哋就揾人去冚咗佢。 係啊 係 啊。 咁但係咧，佢就係話原來呢個電腦後嚟叻到咧，佢唔淨止係可以 detect 到或者佢可以去預測到恐怖襲擊，佢仲預測到一啲咧係非恐怖活動嘅普通人嘅暴力。嘅案件 是 就大部分都包括謀殺案啦， 冇錯， 即係 premeditated 嗰啲啦。當然佢衝動殺人嗰啲可能好難啦。咁但係其實有時衝動殺人其實都有好深遠嘅背景噶嘛。 可能食個咩藥都知噶嘛，大佬。 係啦，咁冇錯咧，佢就話原來呢個電腦咧係叻到咧，佢可以係佢話大概喺呢、這個即係兩三日啦、 嗯 啊，最多都係兩三日嘅啫，就會揾到。咁但係佢就俾個 number 嚟，呢、這個 number 就是美國嘅最出名嘅，即、就、係、是、每個人都有嗰條 social security number。但係咧，當然佢港股唔好博股啦，佢就永遠唔知咧，佢就永遠唔知咧呢、這個 number 代表嗰個人咧係被害者，抑或係兇手， 冇錯， 就唔知嘅。咁但係咧，於是咧，我哋咧嗰個男主角咧、那個天才後嚟咧，唉，就忍唔住咧，就揾咗一個好叻嘅人咧，就嚟去幫佢嚟去防止呢啲罪案發生。咁呢個就有劇情啦。咁呢個固然好睇啦，但係嗰條大橋就係話，其實呢個電腦咧。後嚟係醒咗嘅，咁呢個我一早知道，所以我唔使驚話劇透。但係佢點樣鋪陳呢？點樣鋪陳落去呢？我就未睇嘅，所以你唔好講住。 OK， 我睇咗兩個 season 啫，鋪圖係五個 season 啊。